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仙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乌合之众注一门，新照部宣是何人？所谓生意多神秘，看破不说，隐藏身。各位看官，人们常用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话来形容一种奇妙的缘分，表达的主要是一种啊三观与思想方面的契合度。但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几个人呢，却是真真实实的进到了同一个屋檐之下。而至于说他们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缘分呢？哎，您得往下听。 今天说一段儿，那个明天说一段儿，那个说的人儿。哟，谁呀、这是？ 你好，你好，你好。 这好好的，不能光明正大的进这个大门吗？ 不是，我就 这跟这门口探头探脑，这是几个意思呀？ 我就跟外边看看 啊。现在这小伙子怎么这个行不正坐不端呢？ 您不懂了吧，现在我们都通过这门缝看人。 哟，真是把人看扁。您到底干嘛来的呀？偷东西呀？ 不是偷东西呀。 啊， 我呀是过来租房子的。 哦，租房子的小伙子， 态度变得也太快， 这一表人才呀。 不是刚才说我偷偷摸摸的时候、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才是有前途、 哎、 就是在一个事情没有确定之前要先在旁边做好观察。 是是 是, 是, 是， 对吧，这样才不容易啊做错事情嘛。哎呦小伙子、啊、我一看你这神清气爽的这劲儿啊，您租什么房子呀？ 不是，这就想看看。 那您 我也不知道， 怎么了，我们家还真有一小房子 啊啊啊！ 快看，虽然小，小则小，但是五脏俱全。 不是，这房子太破。 什么叫太破了呀？你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孩，你现在怎么能够奢侈呢？对不对？你怎么能做那种豪华的大房子呢？对不对？就这种小房子，对你的啊以后的奋斗，它才能够激励你啊， 是是是， 对不对？ 不，这咱不说啊，这家具也太少了。 要什么家具啊？你现在不知道大家都过减法生活吗？ 啊， 这屋子里空空的，一样都没有，这才有助于你的气场，才能够让你在事业上更好的把你的精力都放在你的事业上，懂吗，小伙子？ 那这地儿也太偏了。 偏偏有偏的好处啊，你知道吗？现在住在临安城里头，那个污染那个重啊，就住在这个偏的地方，有两个好处，你知道哪两个好处吗？ 哪两个？ 一个就是空气好， 另外 第二个就是离你上班的地方远，那你在路上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对吧？ 不是， 你在路上花很多时间的话，你要锻炼身体，你走着去，跑着去，怎么着去？你看看，你去健身房的钱你都省了，小伙子。 您这让我怎么挑错呢？还 这哪有什么错？你这挑，说这个挑， 房租有点高啊。 房租这叫高啊？小你还真没见过什么叫房租高的。我这么一间五脏俱全的这样又虽然小，小则小矣，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容易啊？ 是是是， 对不对？你看你一个单身汉，对吧？ 嗯， 没女朋友吧？没结婚吧？也没孩子吧？你想你一个人住在这儿，你肯定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打扫房子，你又没有更多的钱去请小时工，对不对？ 可不吗？ 所以我这么小一个房子，虽然小，可是一个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我刚跟你说了五点，是不是？你看都具备了，这样的房子你还嫌它便宜啊？不不，嫌它贵。 是是，我没觉得便宜啊。 嫌它贵我还觉得太便宜了。 不是，那您非得押一付三吗？咱一个月付一个月的不完了吗？ 哎呀，不行，这必须得押一付三。你想想，你看，哎呦，大妈做生意也不容易， 不是 对不对？你看我还有各种维修啊，这些没有一个钱在手里，我怎么让你能够住的这个环境更好呢？ 您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啊？ 说半天你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吧？ 啊，这不重要。哎，您叫什么呀？ 不是，我得说一下嘛。 哦， 要假如租金房子，哪能不知道我叫什么呀？ 是是是是，就是咱们先把事儿谈完了再说名字的事儿。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啊，对对对，就是谈没谈完，您没必要告诉我你叫什么。 不是不，您得知道知道 啊。行，您说。 因为我叫公孙无名啊。 哦，就没名儿嘛。 不是，什么叫没名儿啊？ 说有什么 无名 啊？无名氏。 我姓公孙 啊，姓孙， 咱有个姓，就为了与众不同，叫公孙无名 啊， 懂了吧？我是从这个外地啊来咱们临安城做大生意的。 呵， 对不对？ 大生意的， 哎 啊，那个什么，总之了，就是一句话，你现在没钱租房子，对吗？ 不，我没说这话呀， 不是就这意思吗？ 我这生意可是非常的神秘。 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是不是现在没有多的钱租房啊？ 对，这啊！ 哎呀，咱们年轻人啊，不是，总之了，就是我虽然看着老乡吧，但是我也很年轻，咱们都实话就直来直去啊，不要绕弯子。你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多钱租房子，对不对？ 啊，嗯， 对吧？ 嗯， 哎呀，没关系啦，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还有什么办法？ 你钱不多是吧？ 对。 然后押一付三觉得特费劲，对不对？ 可不嘛。 哎呦，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挣了半天的钱，还没有来得及给自己买口好吃的，就押一付三了，对吧？ 都 就舍不得，对不对？ 可不嘛。 哎呦，这好解决，你早点告诉大妈呀，大妈帮你解决。 怎么解决呀？ 我们这个房租啊，可以不押一付三。 太好了。 可以。一天一付，你看一下自由了很多，对不对？ 一天一付， 是原来我们是三十文一个月，对不对？ 对 啊，现在呢一天一付的话就一天五文就可以喽。 不对，不对，这数不对啊，应该一天一文呢。 什么叫一天一文呢？哎，你知道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吗？你知道什么叫批发什么叫零售吗？ 哦，就买的多就便宜。 可不嘛，所以你一下啊要租三十天的话，那就是一天一文，然后三十文。如果呢你要一天一付的话，那就是一天五文。可是你要想想，你又没有三十文，或者你舍不得三十文，那你住一天是一天啊，至少你一天才花了五文钱呢，对不对呀、啊、小伙子。 对，这么一说还真是。 哎呦，再说了，你想想现在找房子特别的不容易。 对对对， 你都花了这么长时间在找房子上，你就耽误了你去赚生意，对，做生意赚钱的时间，对不对，小伙子？ 行行行，我买、啊、我买 啊，买 我买 买，我不卖、 哎、 我们是租、 哎、我买，你歇会儿啊。不行，我租了，咱就一天一天来。 哎，好，行， 可以 吧？得嘞，先把五文钱给我， 得先给您第一天租金 啊。呸，一三四五，哎，行了，可以了。 人的首先是破，不是呸。 啊呸！ 你老跟骂街似的，这不行啊。 呸呸！一二三四五， 就五文，您也别 数了。 不是，我问问啊， 啊， 这个，就大妈，您家里这个， 这有什么人，有什么资产呀、啊、什么我问问。 以后对大妈感兴趣啊。 是是是。 哎呀，还是不要在大妈身上浪费时间了。 哎嗯、 你看看你今天租房子，你不止我们家不是你去的第一家吧，你之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房子了，对不对？ 啊。 你想想这一寸光阴一寸金，小伙子，你现在房子的事已经落听了，你就赶紧去干你该干的事儿，赶紧出去找钱去，不然明儿个你交不出房租，你会被扫地出门的。 哎。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 啊？哟，看来这所谓的大生意很是奇妙啊！毕竟啊，这还没说出个所以然呢，就已经有一些心照不宣的意味了。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交集呢？ 哎呀，你说这也租了一天了，老觉得不靠谱。这样吧，今儿晚上我等着大妈睡了。偷偷把这钱我给他偷回来，这样我就走了。反正他也不知道。嗯，睡了睡了睡了。哎，没在吧？没在没在。 干嘛呢？ 哎，对对对对。你大妈您好您好您好。 干嘛偷偷摸摸的呀，小伙子？这大生意做完了就不认识大妈了？ 不是，我这转悠转悠。 转悠转悠。 消消我神儿。 哦，哼。来，敲完神了吗？ 还行还行。 房租呢？ 房啊？ 一天一交，你忘了？你今儿那大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哎、 啊，小伙子。 不是您，您不，哎，您就别问了，我，哎呀，我这折腾一天，我也没挣什么钱。您说您这一回来呀、啊，还跟我这要房去？我 这又不是搞慈善的，你跟我哭有什么用啊？ 那、我这怎么办？ 哎呦，不过看着你这么背井离乡的，哎呦，小孩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 可是呢，我这是在做生意，没有进账，我怎么做呀？对吧，小伙子？ 那这怎么办呀？ 哎呦，哎呀，要不然这样，大妈看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嗯。 大妈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认识，嗯， 行啊。 我跟你说呀， 啊， 这个人呐、啊，哎，大妈院里那间屋子，他住那间屋子 啊。 我跟你说呀，这可是一位人成功人士，你跟他好好取取经，没准啊，明儿个一下子你就能交一年的房租呢，是不是啊？ 好事儿啊。 可不嘛，你看看大妈。有好事就想着你吧， 你的吧，你的吧， 哟， 在家没有啊？ 这不就是西门大官人吗？ 啊、小可西门有雪啊。那个，我这刚干完活回来，我想吃两口夜宵，有没有啊？ 有有有，您都交了钱了，没有也得有啊。哎呦， 烦劳您了哈。 哎呦，这您怎么说呢？哎呀，太客气了，咱谁跟谁呀、啊，对吧？西门大官人， 李大妈，李大妈、不是，这怎么他说要夜宵就给做呀？我也想吃，您也跟我来点。 废话，人给了钱的，你给了吗？我今儿这么晚不睡呀、啊，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跟你要房租。另一方面呢，呵呵，哎呦，我们这西门大官人赚着钱啦，又给了我半个月的宵夜的钱。我告诉你啊，西门大官人这做完生意，哇，成功之后，整个人都比以前神经，精神多了呢。 嗨，大妈，谬赞谬赞谬赞。 哎呀，我觉得你真的是神清气爽，哎，人都胖了不少，气色也特别特别的好。西门大官人，哎呦，真是没愧对您这个名字。哎，行行，你们聊啊、 哎、 我去给您做宵夜了，您等着。 哎，阿丽。哎，兄弟。 哎 不知您贵姓高明啊？ 父兄公孙，单字不是，双字无名啊。 单字不是，叫什么？到底叫 公 孙不是 无 名啊？公孙无名啊。 对， 公孙兄，公孙兄。哎呀，要我说呀，就这李大妈呀，狗眼看人低，你知道吧？ 怎么了？ 你这要不是我有钱了，我给他交上那房钱了，就给点夜宵钱，我告诉你，早把我撵出去了。哎呀，你别看他跟我这儿呀，又寒暄，又是热情，又是怎么着吧？哎呀，没钱，你瞧瞧，马上就不是他了，那翻脸翻的比翻书都快。 常大还是您了解他呀？ 那我住这毕竟是有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真的，我也是初来宝地。刚才我也介绍了，我叫公孙无名。 是是是，但是您这个名儿啊，确实是你的无名啊，又姓公孙，你说咱这个复姓啊，很容易让人记住。 嗯， 但是我劝你这么一句啊，兄弟，就是咱们出来都是混的，说你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有点过于招摇了？ 啊，是是是是是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啊、想一想，尤其在道上要做生意啊什么的，外头哈、啊，改名字，你怎么叫王五啊、赵六啊，是吧？这他让人。别太起那种，哎，一注意到怎么着的，要不是有的时候啊，他办起事来不方便。 对对对， 啊、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嗯，不是你睡着了吧？ 啊， 兄弟，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什么我就说的对，什么我就说的对， 确实您说的有道理啊，得跟您多学习嘛。 嗨嗨，我这无非也就是啊，这个。多出来混这么几天，现在有稍微有点小有成就吧，这意思。 对对对。 哎，但是公孙兄啊，你别说，你瞧 怎么了， 我打月光底下这个拿着月光一照您呢，咱们俩长得你看还有几分相似。 别说 啊， 哎，你也长得像腾格尔。 哎，你才像腾格尔呢。 不是，这咱俩像啊。 咱们俩像是像的，不像腾格尔先生，是不是、 啊、 都是白白嫩嫩的，高高大大的，是不是 好看。 嗯，哎，这就说有缘， 确实是， 咱们又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头啊。是， 我也有点这个小事儿啊， 嗯， 讨扰讨扰您。 嗨，这不是客气了，兄弟，你说， 就是想问问您这个做大生意的秘诀。 嗨，啥大生意不大？这秘诀啊，他是那个， 哎，那个西门大官人呐、啊，你要的面条好啦、 哎， 你看看这碗阳春面怎么样啊？看上去，哎呦。一看是不是就流口水呀、 啊？ 你看这小绿葱花在上面飘着， 啊、这猪油这味儿就香啊， 香吧？ 嗯、 那以后你恨不得天天都给我交钱，让我给你做宵夜呢。 是，这话得我说吧？是是是是，您说对，您说对啊。 这什么叫自信呢？对吧、 啊？ 这就叫自信。 对对对对。 哎呦，我觉得这个西门大官人呢、 啊， 你可得啊帮我们这小伙子些忙。 是是是。 他一个人啊，来到这个临安这个。国际大都市不容易，你想想，你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那是 对吧？ 谁还没有过被难招展的时候？ 可不嘛！所以啊，我觉得您得帮帮他 啊，没问题。 哎，他这生意啊，再不开张，他就真的得被我扫地出门了，就没地儿住了。您说可怜不可怜？ 哦，原来是因为这，那我明白了。 所以说，问问您这个秘诀呀、 啊。要说这个生意的秘诀啊，我觉得呢，没什么，其实就那么几句话。但凡是大生意，甭管哪个门类，切记了，兄弟，叫胆大心细，不要脸，一切只为向前看。各位干官，那你说什么叫胆大心细不要脸呢？这最关键的点可是落在了最后边这仨字上。听到这儿，想必您也对他们所谓的大生意猜出个一二三来了吧？哈哈，这不嘛，刚刚学完，这人呢，马上就去实践去了。 哎呀，确实啊，这个西门兄说的有道理，我这名字太招摇了，不能叫公孙无名，我也给我自己起一好名，叫牛小五，这样啊，大家就记不住我了。确实啊，跟这个公孙兄学了很多的能耐，很多手艺。一会儿啊，我就来一捧词儿，这样我就能挣着钱了。哼，哎，我捧一个，我捧个谁呢？ 站住！ 哎， 是谁呀？你是干什么的？ 不是，这啊， 你是干什么的？ 不是我， 你就是个碰瓷儿的老手，对不对？ 不是， 肯定是。不要说话， 我 不要狡辩。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 我是邢捕头，邢捕头，我是你的邢捕头，你知道吗？ 不是。 我告诉你，我刚才看你的标准行为就知道你是个碰瓷儿界的老手了。 我哪能是碰瓷儿的呢？ 我看你这个行为就是，看你张头鼠目，四处环顾。 不是您 走的大街上，两个眼睛天天的净盯着这些个车，你以为我没见过你吗？啊， 不是您可能不认识我， 我怎么不认识您？ 我， 你说你是不是碰瓷儿界的老手？ 不是我， 说你自己是谁？你是谁？谁是你？是谁杀了谁？ 是你杀了你，说你到底是谁？ 我叫西门有雪。 好，西门有雪。西门根本就没下过雪。 不没说西门那儿下雪，我叫西门有雪。 好，你承认了你叫西门有雪是吧？ 对了。 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怎么 上了一趟街竟然抓到了通缉半个月的诈骗犯、 哎、 你就是西门无雪，你再说一遍你是不是西门无雪？你就是西门无雪，你不用解释，走， 有雪， 跟我上衙门里边。 不是， 到底是有雪是没雪？ 有雪呀、啊、 就是你，我刚才说西门无雪就是为了诈你。 不是，哎，您那都什么逻辑呀、啊、不是我怎么了？ 嗯，你就是我们通缉了半个月的诈骗犯 啊！ 西门游学。 不是，我不是诈骗犯呀。 那你为什么叫西门游学？ 不是，您不知道，嗨，我这套碰瓷儿的流程，我是花了钱跟别人那儿学的。 跟谁学的？ 就跟这跟那人学的嘛。 你自己叫什么？ 那跟我不是西门游学。 那你到底叫什么？ 我叫公孙无名啊。 你听听，这两个名字搁在一块儿就是一对骗子，西门游学、公孙无名。好人有起这个名字的吗？ 不是，您不知道这个公孙无名啊，也不是我的，也是那个人的。我自己原名叫牛小五。 叫什么？ 牛小五。 牛小五，我就知道我们衙门有个叫叶小六的，你叫牛小五了。 我们俩不， 你觉得你说的这个话嘞，老爷我能相信？我能相信吗？ 不是，我能带着您去抓住那个西门有雪。 真的假的呀？ 真的呀。 真的能抓到吗？ 我想立功啊。 走，投钱带路。 这您跟我去这李大妈家吧。 哎呀妈，可差点放我黑孔。这就是李大妈家是吧？ 对呀、啊。 李大妈。 谁呀、啊、谁呀、啊、谁要来啦，租房子的吧。 你是李大妈。李大妈、 哎、我不是李大妈， 你就是当年撤向江湖的轩辕大娘。苍狼炸桌，你别跑、你不该又会是重出江湖了吧？ 哎呦喂，这个邢捕头啊， 说 我可是老老实实的在做人呐、啊！ 你觉得你说的这话来，我能相信？ 我这经历过朝廷的教育之后，我早就金盆洗手了。这不着，我就在靠房租吃饭的呢。 哎呀，睡个觉谁呀？ 谁呀？谁呀？谁还在这睡觉呢？这外边都打得跟热窑似的，还睡觉了？站起来！你是谁？他是谁？ 他是西门有雪、啊。 西门有雪， 不是我，不是你那个他，他是你是谁呀、啊？ 我是谁？我是邢捕头啊！ 哎呀，三伙人呢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之下，而且彼此之间有人是心照不宣，最后因为里边的菜鸟不小心暴露了身份，终于被抓获。如此诈骗大本营一锅端的好事就应该多来一点才好啊！再加上他们为了自保，彼此互相的指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起来，可都为咱们破获这起诈骗案提供了不少的便利。这就是手到擒来一锅端，互相指证不手软，悔不当初入错行，今日又来多埋怨。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无限快乐的希望，相